119宗，其中武汉占198宗，包括15名医护人员，并且再有一人死亡，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4个人。世卫专家已经到武汉实地考察。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受贿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孟宏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罚款200万元人民币。孟宏伟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曾经是中国公安部党委委员兼副部长的孟宏伟，在前年由法国国际刑警总部回国的时候被公安拘留调查。当局指孟宏伟在2005年开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升迁等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超过1400万元人民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以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7985点，跌810点，总成交金额132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3点，跌1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4跌10.6，盈富基金28.15跌8毫，阿里巴巴215.8跌4.4，小米集团12.76跌5.4，美团点评105.8跌4.8，中国平安94.4跌4.25，建设银行6.44跌2.1，友邦保险81.85跌2.9。港交所271.8跌8.4，融创中国41.4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18，瑞士法郎8.028，澳元5.325，加元5.945，新西兰元5.125，欧元8.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8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4点，跌218点。港金现价报144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5.3美元，卖出15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下有关西铁的消息先啦。西铁元朗站咧系临时关闭嘅，咁所以西铁线列车咧系不停元朗站，乘客可以乘搭港铁提供的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至朗屏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咁落去湾仔之路就比较多车，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去到落山道。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畅顺，渡船街过海龙尾过了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有些挤塞，因为之前近住隧道入口就曾经有坏车事故的，坏车走了。不过龙翔道之路龙尾就在虎山道，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去到油站的。咁啱啱收到的消息呢，就是大围积辉街去大围道方向，跟住 金禧花园慢线嗰度咧有啲紧急水务维修啊，咁啊嗰度有啲封路措施咧，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积辉街去大围道方向近住金禧花园慢线有紧急水务工程嘅，有啲封路措施。咁啊，跟住咧继续报告港岛嘅路面情况。头先咧港岛中区嘅红棉路上山咧，近住坚尼地道咧就非常多车，都几挤塞噶。而家咧就嗰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金钟道嘅西行线啦，同埋呢一个下角道西行线咧，即系都系去中上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维园嗰度咧有年宵市场活动啊，由而家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啦，仲有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系会临时封闭嘅。九龙方面啊，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就好多车啊，龙尾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喺北假山花园。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咁啊而家咧平常就多数喺弥敦道嗰边塞嘅，而家长啲啊，喺呢一个大角咀塘尾道嗰边咧已经系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花墟嗰边咧都有啲临时嘅特别安排嘅，咁啊花墟道啦、元艺街啦、元普街啦，仲有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都系有封路措施。咁而家花墟附近嘅洗衣街、基堤道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咧，元朗嗰边咧都系有年宵市场活动，咁所以强业街有封路措施，咁啊交通比较繁忙少少。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道，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齐由除夕年30晚踏入大年初一。 仲有城中名厨新哥教你整翻几味传统贺年送菜，欢度佳节。 大家过年一定好多糕点食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好得意嘅，就系啲芋头翻嚟之后咧批咗皮啦，然之后咧就刨丝嘅，或者系用手切。 1月24号，除夕年30晚11点， 有我张伟基、 刘莲、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河有一鼠。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今天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是77%。大家留意，跟住几日过年天气如何呢？根据天文台的预测，到 年初一除夕嘅时间咧都仲系几暖下嘅，咁但系咧到下星期咧啊、尤其系年初三、年初四之后咧，咁啊逐步咧就会下降到最低气温13度，咁即系比而家咧系都低翻幾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翻大陸回鄉探親嘅話咧，咁除咗戴口罩之外咧，都可能要戴多幾件衫啦。咁另外就係、是、大家如果要抵抗力強啲，咁當然啦，就唔好凍親啦。咁留意住啦，就係有關最新嘅疫情嘅情況啦。嗱，咁我哋呢個鐘頭咧，自由風咧都會繼續同大家跟進啦。新型冠狀病毒嘅而家嘅疫情擴大嘅情況，根據最新嘅消息啦，咁呢個係國家衛健委喺冇幾耐之前啱啱發布嘅新嘅數字啊，咁而家全國嘅肺炎發現嘅個案咧，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肺炎啊，就有291宗，即是话咧系对上一次公布咧喺呢一日啦，今日最新出现咧有72宗新嘅个案，就系喺湖北嘅，另外有上海有新个案确诊嘅2宗，北京有3宗，咁加埋咧今日咧系全部加埋晒系有291宗嘅，咁系比之前嘅数字222宗咧就多咗69宗嘅新嘅个案系确诊嘅个案，而根据有线新闻喺啱啱嘅报道咧，咁就话国家医疗专家组黄广发咧喺早前去过武汉视察，咁佢亦都系染病嘅，咁系有佢嘅访问，佢话自己系染病嘅。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而家喺武汉咧，由于疫情扩大啦，咁武汉咧系实施比之前系严格嘅疫情嘅管控措施啦。咁当中咧就系一啲旅行团咧系禁止离开武汉嘅。咁应该系讲紧佢哋自己嘅武汉人嘅旅行团啦。咁另外咧喺不同嘅交通嘅口岸啦，亦都系加强咗检疫啦。咁有好多嘅仪器新摆咗出嚟啦，系检查旅客嘅体温嘅。咁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咧，咁佢琴晚咧佢系接受中央电视台嘅访问，咁佢就话咧系可以肯定咧而家系有人传人嘅。咁因为咧喺广东有2个病例系冇去过武汉，但系因为家人去到武汉之后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咁而佢亦都系病发，咁所以咧系肯定咧系有人传人嘅情况。咁而据钟南山透露啦，咁而家咧亦都已经有15个医护人员咧系因为护理一个确诊嘅患者而受感染嘅。咁而呢15个医护人员咧，根据卫健委嘅讲法咧，其中有1个人咧系情况系危重嘅。好啦，咁呢个就系啱啱喺过去半个钟头啱啱攞到嘅一啲新嘅消息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即系而家咧，即系武汉肺炎嘅疫情咧，确诊嘅已经系有291宗。咁嗱，呢2-3日咧确诊嘅数字咧系大幅度增加噶。咁而特区政府咧喺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咧，咁就琴日就宣布咗3项措施啦。咁大家都可以听清楚啦，同埋有乜嘢意见咧？对于而家特区政府嘅呢啲措施，咁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嘅。咁呢3项措施咧就包括咧，而家将监测嘅情报范围啊，咁即系而家咧好多医生咧一有发现有啲唔妥嘅嘢就要情报噶。咁而家咧就系将范围去到由武汉市扩大到成个湖北省啊，咁即系话咧，如果医生发现病人咧又有发烧、有肺炎嘅病征，而且14日内去过湖北省嘅话咧，咁都要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啦，系进一步去监测噶。咁另外咧就系实施健康申报表啦，由武汉搭飞机入境嘅人咧就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咁但系咧就而家嘅讲法咧就系喺高铁站同埋港珠澳大桥咧就唔会需要啲入境旅客咧系填写呢个健康申报嘅。咁就因为咧政府嘅解释咧就系话，因为陆路口岸咧如果要填表，可能有大量人滞留啦，可能系不利控制传染病嘅。 咁另外咧就係、是、醫管局咧亦都係實行各項圍堵傳染病嘅策略啦。咁其中咧就係、是、話已經準備好啦，將部分普通科門診啟動作為指定嘅診所。咁一旦發現香港有武漢肺炎嘅一啲確診嘅個案咧，係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將聯網裏邊咧最少有一個指定嘅診所咧去醫治呢啲確診嘅病人嘅。好啦，咁大家对于整个情况，对于香港嘅应对有啲乜嘢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21日。朝早九点， 我哋已经作咗人传人嘅发生会打算去做嘅，即系我作出最坏嘅安排，冇掉以轻心。 多地陆续出现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被问到点解坐高铁到港嘅武汉旅客唔使填写健康申报表。他話係考慮咗實際情況， 高鐵站咧亦都係同佢有個體温嘅檢測嘅。第二就是、如果你係人都要申報嘅話咧，唔好處咧，人流咧就開始多聚集咧，可能係嗰啲空氣如果唔清新嘅話，人多咗咧，那個感染嘅機會就可能會大。 11点，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話，舊年涉及起底等等嘅網絡欺凌投訴個案達到4370宗，較前一年增加大約75倍。私隱專員黃繼儀認為，需要修例加強公署調查及檢控權力， 在尤其是現在涉及網上或者涉及一些電子的一些行為，如果在時間性上面是延誤了的話，或者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上面是沒有做得好的話，那我們可能是不可以公正地將一些違法的人是懲之於法。 港大醫學院利用數學模型研究推算，截至今个月17日为止，武汉可能有大约1300多宗确诊个案。院长梁卓伟 知道咗呢个之后咧，就用呢一个嘅数就去估算啦。喺武汉作为出发点，去全国各地经过公路、铁路同埋飞机，跟住我哋就去估究竟应该各省各市已经有几多个系散播咗嘅确诊个案。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刚才咧就。都同大家讲咗，就系而家咧各方面咧都系严阵以待啊，因为见到啦喺新型冠状病毒嘅感染咧喺武汉市嘅确诊嘅病例咧系急剧咁样增加啦。嗱，刚才都讲啦，啱啱咧系嘅公布咧就系喺今日咧又增加咗69宗噶啦，咁其中咧。有一啲咧就係大部分咧都係喺湖北省嘅，包括係武漢啦，另外上海2宗，北京係3宗嘅。咁而剛才都講到啦，就係武漢市咧，亦都係加強管控咧進出嘅人員嘅。咁其中包括武漢市嘅旅遊團隊就唔能夠組團外出啦。咁另外咧就加強對私家車抽驗啦，喺各個交通樞紐咧就會加裝50部新型紅外線嘅監測儀啊。咁另外咧喺香港咧，雖然話即係各方就已經係嚴陣以待，咁但係喺仲記得咧就係每次每年咧喺農曆新年期間咧，本來都已經係流感高峰期啦。咁喺好多嘅公立醫院咧，嗰、那個住院病床嗰個佔用率咧都幾高下嘅，已經係爆曬燈噶啦。咁好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準備成點咧？電話裏邊有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嘅，陳佩賢你好， 係 啊，而家點咧？醫護界或者醫院嘅準備如何啊？ 香港咧，其實不嬲都已經嚴陣以待噶啦。 嗯， 我哋仲可以將個級別再提升嘅。 係 咁啊，即係而家做緊嘅嘢咧，已經係我哋多個。應該要的，我們做多了一點 了、 啊、所以其實因為現在說我們香港還在等著，不要說等著，未有第一個確診個案、 嗯嗯、 而我跟其他人都說其實不奇的、就是、就算真的有第一個確診個案，其實我們已經預了這件事發生，這是第一點、 嗯、 第二點會預了他會在社區或者去醫院去接受隔離、 嗯、 又或者有多過一個個案，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是，但點解要隔離咧？頭先你講話武漢或者相關嘅單位會做啲工作啦。其實最重要咧係知道個確診 然后继而呢知道必点样传播，然后適用適当的隔离的方法。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呢、這个叫啊遏制，唔系呢个叫咩？ 遏制， 唔系，sorry，压制疫情蔓延嘅势头嘅方法，不嬲都系咁做嘅。其实 系 所以啊，香港呢方面咧，即系我哋自己咧，其实系已经硬件、软件已经准备好噶啦。 嗯， 咁啊讲紧呢一个礼拜啦。這個禮拜我相信的數字是會不斷攀升、 嗯、 而跟住嚟緊就是春節的大遷移 了， 所以呢跟住嚟緊的時間都是會、大家會要有心理準備、 嗯、 就會有、就是、希望在嗰個疫症的控制那裡、可以做得好一點，就減少個數字啦、嗯、樣 是啦，我想即大家都知道而家醫院的病床都很逼的啦，咁系咪已经有足够嘅方法、足够嘅空间去应付一旦爆发嘅一个疫情噶啦？ 有嘅，我去听点解咧？因为当年沙士我哋都做得到，当年沙士冇任何硬件或者个软件未充足嘅时候，我哋都挨得过。咁而家咧，其实已经有啊隔离病房，亦都未开晒啲隔离病房， 系， 亦都未我哋未去到讲紧，总之系佢而家个级别仲可以推上一级嘅我哋。即 是 说如果假设真的有本地爆发或者是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再推上一级，然后跟着就调动这床、 嗯、 所以呢其实都是说我们、就是、我见到政府或者医管局啦、卫生署啦，其实已经、就有了准备的工作的 了、嗯、 当然啦，你怎么都是辛苦的、嗯、即我觉得前线包括我自己建的提存的病房、 哦、 是一定是辛苦的，但是、冬季流感高峰期年年都是这样、嗯、而如果假设呢讲紧希望是零星的呢啲叫、新型的、病毒肺炎的个案，零星的个案咧，我哋将佢隔离咗，咁、嗯、就唔好蔓延开去咧，咁已经争好远。 咁而家嘅情况都有好多即系疑似啦，咁都可能要特别小心处理。对于医护嘅工作压力又有啲乜嘢影响？ 疑似就系发烧再加某一啲嘅，例如你去过武汉。附近啊，又唔知佢個市場啊，類似啦。咁、嗯、但係個重要係咩咧？係有個啊確診嘅方法同埋快速測試。 嗯， 當時候你發覺你記得咧，就一月頭嗰時候未有咧，就真係頭都暈埋。而家有咧，我哋就會好一段時間裏邊，我哋就分到嗰啲疑似個案邊啲係確診，邊啲係唔係嘅。 係。 咁我哋可以分到咧，咁就容易啲去處理嘅。咁但係當然啦。因为讲紧要疑似又一有疑似个案，一有呢啲情况咧，我哋就会将嗰个病人逗留喺医院嘅时间会延长咗嘅，因为安全嘅情况，因为要隔离嘅情况，咁所以咧都系会造成嗰个压力嘅。咁但系我只要答呢啲叫疫症嘅爆发咧，唔系好常见。咁但系咧就系话就要做得要。一嚟咧，我哋就要做足功夫咯。 政府嘅防疫措施咧，嗱，而家有不少人讨论紧，喂，嗰个健康申报表系咪话搭高铁嚟或者陆路嚟都要填咧？你自己点睇？ 我觉得系要嘅，我觉得要嘅，但系其实政府都未解得，令到大家信服点解飞机要填，跟住其他唔填啊嘛。 系政府解釋咪就係話驚係咪逼得滯啊嘛，逼得滯可能會令到個情況更差，因為大家擠喺度填表。 唔係咁，所以你問到嗱，我自己覺得咧，我就覺得如果係要做嘅，就統一佢做咗佢。 嗯， 咁咯。 咁、但係你覺得話即係逼埋一齊，可能會令到大家可能啲健康更加有咩病啊，傳染得更快？呢一樣憂慮你自己點睇？ 我又唔係好明，飛機就唔逼，高鐵就逼。系咯，咁啊，总有方法做嘅，即系讲紧喺例如打个比喻，真系沙士丛林，咁你做唔做啊？ 嗯， 咁即系所以啊，呢个系我觉得政府喺呢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做多啲咯。 嗯，咁嗱，关于呢、這个即系旅游嘅警告啊，会唔会政府需唔需要话叫人喂唔好去武汉或者湖北省啊之类咧？而家未有啦，而家未有正式咁讲啊。 我觉得政府是很睇国家的反应同埋嗰个消息嘅。 嗯， 但系调翻转啦，袁教授出咗声啦。其实我之前在很早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我自己官方网页都讲，其实我开始就话已经我都唔系好建议啲人去武汉，即系个即系好即系讲紧一月中一月初的时候。 咁而家更加我自己都會叫身邊人就盡量就如果冇乜特別需要就唔好去。 嗯， 因為你講緊係真係疫症嘅熱點，咁冇咁啊，就算唔好話嗰度啦，周圍嘅都會有個關注噶嘛。咁，但係政府究竟出唔出旅遊警示咧？我相信佢一定有啲其他嘅考量。 係嗱，咁咯，仲有一分鐘到嘅時間啦。咁譬如普通市民。尤其喺未來幾日啦，公眾假期嘅時候，有陣時病咗啊，睇醫生啊，要去醫院啊，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呢？ 有幾樣嘢要大家可以呼籲大家嘅。第一就係注意個人衛生，洗手或者咩咧，唔好入邊捽鼻捽眼。 嗯。 第二咧就係如果有病徵或者你見到身邊人有病徵咧，戴口罩。 係。 有發燒或者有啲叫上呼吸道嘅唔舒服咧，睇醫生。咁啊，又外遊小心。咁同埋咧，最後 fact check， 唔該大家收到嘅嚟短信嘅消息，唔好立亂轉發。 你見到有啲乜嘢最得人驚嘅一啲錯嘅消息啊？ 乜都喺度，又係即係每一次都係咁嘅啊！邊個啊教授啊，唔知講乜乜乜咁樣大大嘢咧。嗱，唔好信呢啲消息。你自己去翻官方網頁，去叫 fact check 嗱。呢個香港呢半年大家已經習慣咗噶啦。而家就係大家行使呢個能力嘅時候啦，咁所以咧就係去翻官方網頁，包括政府新聞網啊，內地嘅衛健委啊，各省市或者國家嘅衛健委咧，嗰度係比較準確嘅，咁所以唔好信嗰啲咩嗰啲傳上傳嘅短嘅電話短信。 好，唔該曬你陳佩賢，唔該曬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啊，咁大家就唔好俾啲唔知真定假嘅消息，自己自制恐慌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77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嘅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有291宗。确诊病例嘅分布方面，武汉所在嘅湖北省寻日新增72宗，累计出现270人确诊。上海以及北京分別有2宗以及5宗確診，另外四川、雲南、山東、吉林、貴州等14個省市總共有54宗疑似病例，目前仍然有超過920名密切接觸者正係接受醫學觀察。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话：，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喺武汉同埋广东都得到咗证实。武汉嘅医护人员同病人之间有互相传染。佢话目前对新型冠状病毒并冇特效药，比较大嘅担心系会出现超级传播者。钟南山又话，首先应该将病人隔离，从冠状病毒传播的规律来看，一般藏在飞沫中，将病人隔离，不要让病人接触健康人士，是很有效的应对方法。选管会宣布决定不会就立法会香港岛以及新界东地方选区两个议席空缺安排补选。选管会话，根据立法会条例，补选不得在立法会现届任期结束前的4个月内举行，即是期限是今年5月31日或者之前。但是吸取最近筹备区议会选举的经验，并且认真审视实际安排，预计筹备补选需时超过6个月，所以补选无法在法定限期之前举行。而且如果举行两个选区的补选，筹备时间会同第三季的换届选举重叠，选举事务处人手不足以同时筹备两个大规模的选举。在2018年的立法会港岛区及新界东补选，周庭以及刘永康被取消提名资格，其后提出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当选的欧诺轩和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令到两个议席出现空缺。 民間集會團隊前日在遮打花園一帶發起集會，其後演變成衝突，發言人劉永康被捕，涉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以及拒絕服從警務人員的命令，案件下就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到4月14日再訊。劉永康獲准保釋，條件包括現金和人事各10,000元擔保，不准離開香港，以及每個星期兩次到警署報到。控方透露，被告在上個月已經同警方第一證人會面，知道對方是警員以及職級，認為被告當日要求這一名證人出示委任證是刻意這樣做。辯方反駁說，即使被告知道這一名警員的身份，但是作為集會發起人，他有責任要求對方展示委任證。辯方又呈上錄像和圖片，指被告在見到警員委任證之前已經宣布終止集會。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以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回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政府总部。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多车，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好繁忙，龙尾一路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浙江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挤塞，龙尾去到丁九桥。提一提大家啦，旺角嘅花墟有临时交通安排噶，直至到星期六嘅朝早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啦，系临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财政预算案咨询。 长者有嗰啲睡眠窒息问题啦，嗰啲睡眠窒息机因为都好贵嘅，8-9千元啊，有啲去到成20,000多元。咁但系去买嗰阵时咧，佢哋唔可以收医疗券，因为政府唔俾。可以俾你配眼镜，可以买棚架牙，买部睡眠窒息机就唔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扩阔医疗券嘅用途，包括医疗器材啊，呢个我会翻去跟进。 中言堂，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咁咧就有网友咧就问萧叔叔，所谓英文嘅 question tag 啊，系点样可以讲得好少少，同冇咁易讲错咧 ？Question tag 即系咧，我通常讲完一个句子， 一句陈述嘅句子，后面加多一句愣喺度嘅问句 ，OK， 就好似系想攞人哋嘅 approval 咁样嘅，有少少。譬如我话 Uncle Sue is very handsome， 后面咧如果我想讲多句咧就 isn't he？OK，Uncle、okay? Sue is very handsome，isn't he？ 咁我嗰记住后面嗰个 tag 咧，一定系要前面嗰句嘅相反。OK， 如果前面系 is 咧，我后面就 isn't。如果前面是 isn't 咧，后面要 is 翻。例如 ，Uncle Sue is not very slim， 跟住 is he？OK、okay? 就会 is he 就唔会 isn't he 啦。OK， 咁如果唔系 is am I was were 啦，而系普通平时一个正常嘅 verb 咧，譬如我 Uncle Sue loves eating。OK， 咁后面个 tag 咧就会系 Uncle Sue loves eating， doesn't he？ OK， doesn't he？ 咁咧就会系。变咗反面 ，OK， 攞翻个 does 喺度。如果嗰个系反面嘅句子咧 ，Uncle Sue doesn't love eating， comma， and then I would say， does he？ OK， Uncle Sue doesn't love eating， does he？ 咁就系成个句子咁讲。咁留意记住，当佢本身嘅句子系反面嘅时候，我后面个 tag 要正面翻，听落先至自然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大家都最关心嘅咧，而家系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嘅肺炎嘅个案啦。咁最新公布嘅消息咧，就系感染嘅确诊病例咧，呢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嘅最新嘅公布，并且系讲紧系291个病例，当中湖北省系270个，北京5个确诊病例，广东省14个，上海市系2个嘅。咁啦，呢幾日咧，嗰個確診嘅病例咧，都可以話係急劇咁增加啦。而香港大學咧，亦都做咗一個推算啦。咁佢哋咧係根據武漢同其他地方人流往來嘅數學模型去推算咧，其實武漢市咧最大可能咧，而家已經有1300個個案嘅啦。咁另外咧就係估計咧喺今個月1号到17号啦，用翻春運期間各地人流嘅估計啦，由武漢去咗其他省市嘅個案咧，可能已經超過300宗。咁嗱，呢個咧就係香港大學嘅一啲估算啦。而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嘅，薛達教授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我想问一下啦，最嗱呢几日咧嗰个确诊病例大幅度增加啦，你见到个原因系乜嘢啊？ 其实咧就可能有几个原因啦。第一系可能真系越嚟越多嘅个案，咁咧就系可能咧就中国政府咧就想扩张晒所有诊断，想就累积几日嘅数字咧就一次过出个结果啦。咁另外一个可能性咧系之前咧就可能有啲病人咧系睇过医生，咁系不明原因嘅上呼吸系统感染啦。咁之后咧就揾到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之后咧就做翻攞翻佢哋嗰啲标本，做翻个 test 咧就发觉系原来佢哋真系感染咗嗰个病毒。咁可能咧亦都系加埋嗰啲个案，就可能就得到呢个数字啦。所以就那个 breakdown 咧就真系要等一等，再睇翻啲细节先知道系点解会。咁短期間多咗咁多個案， 會唔會係因為有啲講法係話咧，有啲快速測試嘅劑咧係啱啱先至去到不同嘅省市用到，所以咧就快啲去能夠確診啊？係咪呢個原因都係其中一個咧？ 即係亦都可能係呢個原因嘅，因為嗰個快速測試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間醫院都有得做噶啦，而家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就啲醫生咧對於呢啲咁嘅個案或者個認識都多咗啦，咁佢哋可能咧就。 做呢個確診測試咧，其實嗰個數字都多咗，咁可能就運多咗啲個案。 係嗱，你見到嗱，而家都有人傳人嘅一啲證據啦。如果比較翻沙士嘅時候咧，即係16年前、17年前嘅時候，呢一種新嘅病毒咧，佢嗰個人傳人嘅效率係如何咧？會唔會犀利過或者冇以前咁犀利咧？ 初头咧就真系好难讲，但系咧就个人传人嘅机会咧就我会觉得一定有嘅，即系因为你咁短期间见到咁多个城市都突然之间有，亦都唔同国家都见到有 case 咧，就虽然嗰啲其他国家嘅 case 都系因为啲病人真系系啱啱系武汉嗰度翻嚟啦，但系咧就因为中国好多城市都开始见到有个案咧，就令呢个会令到担心。人傳嘅機會都唔細嘅，但系咧好難同沙士直接比較啦，因為我哋真係唔夠資料就去評估下一個人傳人嘅機會嘅。咁但系咧就比起沙士咧，今次咧我覺得即係個準備嗰方面咧就做得好啲。譬如我哋香港嚟講咧，就亦都好清楚，如果我哋醫院嗰度收到一個病人話發燒或者有啲傷風系統嘅病症或者有咳有。探咁如果佢去个武汉或者去个大陆嘅医院咧，就应该点样处理咧？就大家即系前线医生都好清楚嘅，所以咧就如果做翻啲适当嘅隔离嘅一啲预备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减低个人传人嘅机会啦。 系嗱，我哋见到譬如武汉大城市，佢哋啲医院似乎就准备好啲啦。咁好多人担心，譬如啲即係第二、第三、四線嘅城市，可能佢哋啲醫院咧，或者啲醫護嘅經驗係可能冇咁好喎，係咪咧？會唔會咁？ 其實呢個都好難去評估啦。但係咧，就我相信咧，就大家都會收到即係一個系統一個 guideline 嘅，即係應該如果對於呢啲咁嘅病人咧，如果係收整嘅時候，應該問啲咩問題？呢啲咧就即係我哋沙士或者禽流感嘅時候，都係經歷過同一個過程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係因為都之前都試過同類嘅情況咧。今次雖然突然之間有咁多個個案，即係都令到人擔心，但係我哋都有個準備嘅，因為我哋之前都經歷過類似嘅情況嘅。 我想问一下啦，刚才讲到即系最近几日嘅个案急速增加啦，咁你提到可能一个原因系即系内地咧系储埋一啲个案先至公布，咁其实对于你哋一啲传染病专家，你哋知唔知嘅咧，或者系会唔会阻碍咗大家去防疫嘅一啲措施咧？因为佢唔系即时公布嘅，似乎系。 我谂两方面啦，即系如果即時公布咧，就呢個一樣咧，就會令到人好擔心，亦都咧就我哋好難 get 到個 complete picture， 即係好難知道究竟嗰啲即係個病毒嘅潛伏期係點樣？咁係咪已經過咗兩個潛伏期之後，係咪都有個案出現咧？就好難評估嘅。咁如果佢哋咁樣出咧，就咁我可能佢哋都要啲時間咧，就累積個經驗或者係即係。或者要做个诊断做得诚实啲，咁先出咧，其实都可能嗰个资料咧就变咗再准确啲啦。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系个好处嘅，即系累积几个 case 跟住 系 即系同时间出系啦。 而家见到咧，似乎即系卫健委佢嗰个公布嘅方式同以前唔同，咁好似咧，譬如呢两日咧，佢系隔几个钟或者隔半日都会公布一次。似乎是密集了啦，同埋系几好像很快咁。 系、 啊。你觉得即系点解会咁咧？你嘅理解？ 好难估嘅，但系咧就希望咧就呢个就证明即系。大家即系见到个新嘅个案嗰、那个测试嗰方面咧就更快，跟住咧就个 confirmation 即个证实咧就更快，咁变咗咧就大家可以即系公布嗰度咧就可以再有效啲啦，即系可能应该都系咁嘅，因为初头咧即系个小型爆发嘅即系佢开始嘅时候咧就太多嘢都唔 系 好肯定，即系个测试都唔知几准确，即系要做好多嘢先即系证明百分之百。 到肯定嗰個係咪真係嗰個病毒嘅感染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可能咧啲檢查測試有進步咗，咁大家都係即係有某程度上嘅信心對嗰啲測試，所以咧就可能個公佈嘅速度又多咗啦。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初頭嘅評估嘅啫。咁當然嗰啲個案嘅細節咧係真係要再。宣布我哋先知嘅。 系啦，我哋啱啱又收到即系新嘅公布啊，就系即系新型肺炎死亡个案咧，系增加到六宗啊，即系喺全国增加到六宗。嗱，咁我想问一下咧，喺你哋即系港大做嘅一个根据交通嘅流量去做嘅一个评估咧，嗱，咁系其实估计就而家已经有千几宗嘅个案喺武汉啦，系嘛？呢啲係有待發現嘅，意思係咪咁樣啊？ 嗱，我諗呢、這個即係評估咧，就如果係武漢嗰度有，即係武漢嗰度有咁多個 case， 即係令到第，即係因為佢我哋見到唔同國家都開始有 case， 咁我哋可以用一啲數學嘅方法咧就。評估下武漢嗰邊咧，就應該有幾多個個案先會。第二個城市或者第二個國家開始見到個案嘅，咁我諗我諗佢哋嘅研究咧就發覺可能有武漢嗰度咧就要過千個個案咧，就先至可以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國家都開始見到有個案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數學嘅方法啦。咁慢慢希望咧就會有多啲即係真係正式即係做翻啲病毒測試。我哋可以好準確咁知道有幾多個個案啦呢段時間。 係嗱，咁喺以往咧一啲譬如冠狀病毒都係沙士嘅時候都係，即係病毒嘅傳播力咧開頭嘅時候咧係犀利啲嘅，跟住會減弱啲嘅。而家係見到呢一個趨勢未啊？係咪都係仲要有多啲資料先得嚇？ 都好難講嘅，但係今次咧都係同沙士有啲唔同，因為沙士咧係初步開始有個案，去到真係有個正式嘅測試，真係有個即係policy 去點樣隔離嗰啲病人咧，都隔咗一段時間嘅。今次咧就因為沙士嘅經驗，加埋有禽流感嘅經驗咧，啲嘢咧就快咗好多嘅啊，咁所以咧就。我希望咧，咁我而家即係前線醫生對呢、這個即係病毒嘅認識啦，同埋即係應該做咩措施，即係如果遇到啲個案啊，嗰啲措施如果佢哋好即係個認識好好嘅話咧，咁、那個病毒個控制咧，我希望都會快啲啦，今次。 好，唔該曬你，薛達教授。 唔該曬。OK， 好。 係，薛達教授咧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啊。咁嗱，剛才講到因為嗰個病例咧喺呢三日咧係急速增加啦。嗱，講多次啦，就係啱啱嘅消息啦，就係、是、死亡個案咧係增加到六宗噶啦。咁嗱，之前嘅數字就係四宗，咁即係話咧係增加咗兩宗嘅死亡個案啊。咁嗱，大家都會留意到咧，係近日咧，內地去發布有關疫情嘅消息咧，係比以前咧係快咗啦，同埋係佢唔係話等埋一日或者等咗幾日先至一次個公布嘅，而係似乎咧而家一日咧都有不同嘅公布，每日都有可能超過一次嘅公布啦，去令到大家能夠即係掌握到一個最新嘅情況啦。嗱，咁剛才同薛達教授傾咧，都好似有唔同嘅可能性。嗱，咁可能仲有一個唔知係咪即係。政治嘅可能性啦，就係啦，習近平啊，國家主席咧，喺琴日咧就即係講咗啦，就係話咗咧，就係要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同埋身體健康咧，就放喺第一位啊，同埋要堅決去壓制疫情蔓延嘅勢頭啦。咁而政法委咧，亦都有佢嘅公告，而佢嘅。公告咧就表明啦，就係叫大家咧，即係唔好去隱瞞疫情，即係叫各級嘅單位咧嚇都要咧盡快去公布啦。咁就係要等到咧 全國嘅人民咧都可以係好安全啊！大家都知道個疫情嘅情況啦。咁仲提到咧，就係話誰刻意遲報隱瞞，誰就是千古罪人啊！咁呢個就係中共政法委官方微信公號嘅一篇文章去講嘅。咁就話咧係要各個單位咧都應該係信息公開啦。咁就認為而家信息公開嘅力度咧已經不可謂不大啦。咁因為咧民眾都希望從權威嘅機構獲取最準確的數字，咁仲提到咧，就係即係唯有公開，先至能夠最大程度減少恐慌。人咧絕不是活在真空，不會永遠蒙在鼓裏，剝奪他們獲取真相的權利咧，會俾謠言咧有一個示弱的空間。咁仲提到咧，就係誰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還重，誰就是黨和人民的千古罪人啊！誰為了一己私利刻意遲報瞞報咧啊，誰就將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面。咁嗱，呢個咧就係中央政法委嘅微信公號長安劍嘅一篇文章裏面講嘅。咁嗱，唔知道啦，就係係咪同即係習近平嘅講法同埋中央政法委嘅呢啲嘅態度，唔知道有冇影響啦？你見到咧係全國咧不同嘅衛健委啊，即係包括除咗中央，另外仲包括一啲省嘅衛健委咧，都係都公布信息咧，係比之前咧好明顯咧係及時啦，同埋快咗好多嘅。 等我梁永忠帮开心日报的主持求支签先， 是吉签、哦、那我杜文慧都帮开心日报的幕后求支签先， 是吉签、哦、那我陈淑兰都帮开心日报的听众求支签， 又是吉签，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开心日报吉暑假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梁永忠、陈淑兰、 林超荣、杜文慧、 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初三启示。 西杰啊，过年有咩节目啊？ 啊，明知故问嘅李瑞文， 由你讲出嚟权威啲啊嘛。 等我嚟，我陈家俊会上嚟介绍新春行大运嘅好去处。过年食到肚满肠肥，最啱就梗系介绍下去边度行山啦。 而我都请嚟低碳本地游嘅团队，倾下绿色年宵嘅成效。总之，大气候初一启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啱啱咧就又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又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啦，系半个钟头之前啊，5:30左右公布嘅，就系浙江省咧。亦都咧係有5確診嘅病例啊！咁之前講咧，啱啱譬如一個鐘頭之前嘅公佈咧，都冇講到浙江省嘅。咁而家浙江省又有5確診病例，其中喺杭州有1溫州2舟山1台州1嘅。咁你見到咧就係而家公佈一啲確診病例啊，或者疫情嘅消息咧，都係幾密集，同埋係除咗中央公佈，仲有各個省都會分開讲俾大家知嘅，咁比以前咧就真系公开咗好多。电话里边有邝先生啊，邝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就啱听到你嘅消息咧，就一则起一则悲嘅。一则起嘅意思咧，就比三四时间老啲，就系起码即系内地嘅省委同埋各部门咧，都严阵以待呢件事，都知道呢件事嘅影响好大，咁所以都尽快提供资料咧。的确是好事嚟嘅，但我话悲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今日阿张建宗喺见传媒里边讲咧，嗱，而家就机场飞机嚟由武汉嚟嘅，即系乘客咧，全部要做嗰个申报啦，系嘛？咁因为我未去过武汉，我亦都唔知道武汉嚟香港嘅飞机咪大部分都系直航机。如果是直航机的话， 咁短都是直航的啦，都应该是直航的啦，系啊。 嗱，咁如果变咗武汉直航咧，喺武汉有事咧，就系嗰批人啫。咁你系容易去追查嘅。咁但系问题高铁咧，其实我亦都冇搭过高铁，但我嘅理解，高铁喺因为佢有唔同嘅站啊， 系 佢唔系话即系唔系话点到点啊，咁喺唔同嘅站嘅。的情况或者不同的地点的情况，那个病情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是不知道的。 咁所以引申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张建宗话高铁跟人流密集而唔做个申报咧，我觉得佢就好鸵鸟。嗱，如果你话高铁好密集，因为惊嗰个空气流通率有问题，咁系咪即系暗示咗其实高铁嘅设施系需要改善同埋处理？呢系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高铁如果真喺唔同嘅站点都有人上车，我点知其他站点有冇人？其实已经感染咗呢疫情，冇人知噶。 嗯， 咁所以高铁先更加需要咧做个申报。至于你话啊，惊人流太密，或者因为各方面，咁咪行政上去处理啫嘛。 嗯， 呢个系行政嘅问题，呢、這个就行政嘅技术问题，呢、這个就唔系政策问题啊嘛。 嗯， 我就好唔明噶、嗯，我都好唔明噶，特首。即系特区政府啲官员，究竟系咪呢大半年嘅事已经令到佢哋脑闭塞？即系咁大嘅咁大件事，而家越嚟越紧要嘅时候，你甚至谂下，即系日本、韩国同埋泰国都已经有啦。咁、啊、你真系唔知边度嚟 嘅？嗯， 你如果你高铁唔做呢样嘢，而高铁其实而家内地人利用高铁嚟香港嘅密度系比飞机可能都。 系一定多啦，每班即系每日都嚟由武汉嚟香港嘅机即系飞机咧，都唔系话即系直航，唔系好多班嘅啫。高铁就真系源源不绝，不过经过武汉又唔系好多啦。好，唔该晒你，多谢邝生嘅意见啊。咁啊，大家就留意住疫情嘅最新发展啦。咁喺呢个下昼咧，不断咁收到消息咧，见到就系、是。確診的個案又是大幅增加，另外死亡的個案最新是由四個是增加到六個的了。我們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現在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報告有關西鐵的消息先啦，咁西鐵元朗站咧係臨時關閉嘅，列車不停元朗站，咁乘客咧可以乘搭港鐵提供嘅免費接駁巴士啦，來往元朗站至朗屏站嘅。咁隧道方面嘅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近入境事務大樓，堅拿道天橋過海啦，同埋慢線去灣仔之路咧多咗好多車啦，龍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理工大学湾位附近嘅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咧多车啦，龙尾去到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都多车啊，塞到去登打士街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龙翔道龙尾喺彩虹村；窝打路道龙尾喺映月台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两毫半。建设银行6.44跌2.1，友邦保险81.85跌2.9，港交所271.8跌8.4，融创中国41.4跌2.1。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前海健康、节能元件、海王英特龙、盈建医疗同正乾金融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创星控股、红宝资源、优富资源、同景新能源和骏安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7.772，日元109.98，瑞士法郎0.967，澳元0.686，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11。港金报1448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92美元，卖出1556.51美元。港汇指数105.8，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东铁火炭站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好长噶，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附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接近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上香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多车，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出去旺角近住观塘港铁站那一段开始多车了，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就在蓝田消防局，太子道东去大角咀方向应该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是挤塞的，龙尾就在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路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丽业街，而去旺角方向影响到观塘绕道的支路，龙尾就排到去益经中心，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多车，龙尾逢吉乡，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较早时是多车，现在近住丁九那段依然都比较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要求就是全民派钱100万，有资源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派钱，用回钱去做回我开心的事。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派钱这个问题听到有不同的意见，审慎地考虑着，派得少可能大家还生气，如果派得论尽还生气，是不是又要将它做好呢，是要小心做的。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的，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你好啊 ，Hello， 欧嘉伦，第一次合作， 系啊，第一次喺星期二撞到伍婉婷啊，咁我哋刚才咧喺五六点嘅时候咧都讲咗，讲紧就系武汉肺炎啦，因为啊唔知系咪有关咧，即系自从啊琴日啊习近平出声之后啦，中央政法委嘅微信嘅专号又出声之后咧，即系叫人唔好隐瞒疫情，同埋要即系公开资讯之后咧，见到啲资讯咧，好似不同嘅各方各面都一路涌紧嚟啊！ 系啦，好似突然之间严重咗好多咁样啦，咁同埋亦都系有地方系失守啦。 系啦，啱啱嘅消息嚟嘅啫，都系即系十几廿分钟之前啱啱收到嘅，就系天津就确诊多两个，咁呢两个确诊嘅患者咧，一个就系去天津旅游啊，去武汉旅游，另外一个咧就系去武汉出差，跟住咧就翻天津嘅时候发病。咁另外喺台湾啊。都有一個確診的病例，咁就係佢喺武漢工作嘅，翻到去台灣的時候，亦都係發病啦，然之後確診啦。咁啊見到再一個鐘頭之前咧，就喺浙江就有五個確診的病例，咁一路公布，而且都公布得好似幾快咁啊！香港都係每日公布一次啊，咁你見到國內不同嘅省市自己都開始 喺 不同嘅係啦，不同途徑都有公布嘅而家 嚇。其實我睇到今次咧，其實就即係正如歐嘉倫話齋啦，頭先講嘅就係剛剛昨日習大大講完，就大家各個省市都開始有陸續有新嘅消息咧。咁我會覺得站在一個讓大家係開誠布公喺公共醫學衛生嘅角度咧，呢個係好事嚟嘅，我哋更加掌握到準確嘅資訊。但係呢個亦都係要提醒到我哋咧，唔好忘記沙士嘅教訓。其實我過去呢幾個禮拜咧，其實不斷都係聽到大家都不停講話係，哇，好似好多人搶購口罩，但係我喺街道又唔係。見到好多人真係戴口罩，咁即係當然除咗話喺示威活動裏邊嗰啲就例外啦嚇。咁我會係有一個好大嘅擔憂咧，係到底我哋自己對於嗰個防疫嘅意識有提升幾多？咁同一時間就係喺我哋係其實我哋同內地嗰個流往好頻繁嘅。我唔好講話直接去到武漢啦。其實因為依家我哋交通好方便，武漢搭高鐵去邊度都得。我哋去到任何一个省市，你都可能隔离遇到一个人，佢刚刚喺武汉嚟到嘅。咁所以嗰、那个喺民间嗰个防疫意识要提升之余，其实政府嗰、那个喺关口嗰个防疫嘅预备咧，可能仲要再提高咯。 即系你都觉得可能系咪高铁个关口都要填嗰个健康申报表会好少少？ 我會覺得係需要去，即係政府需要去盡快去處理嘅，因為係高鐵就係一個最方便嘅途徑嚟嘅，並且就我哋真係唔知道你隔離嘅旅客係佢之前within 喺十個鐘頭之內佢係喺邊啲地方嚟到香港噶嘛，咁嗰個係我覺得係有需要咯。 咁究竟係咪習大大講完之後大家都快速咁樣公布病情咧？啱啱咧港大嘅微生物學專家袁國勇咧就開咗個記者會，因為佢之前咧就跟住即係國內嘅專家組咧都去過武漢啊，都視察過嘅。咁佢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咧就係因為好多嘅省市咧開始有嗰啲快速測試劑，就研究咗出嚟啦。咁所以咧之前嗰啲唔知係咪嘅。病例咧就測試完之後咧就可以即刻公佈，呢個係佢嘅講法啦。不過我都有啲奇怪嘅，即係我都記得之前成個禮拜咧，其實係疑似嘅個案，佢都唔係點公佈噶嘛。 係 咁突然就覺得哇咁多確診啊，大家都有啲詫異啦。咁當然即係公佈咗，大家真係正視，當然係好事啦。而袁國勇咧亦都再次呼籲市民咧，即係香港嘅市民咧，冇必要就唔好去武漢啊。 冇錯。同埋不過頭先所講，譬如係講話疑似嘅個案到底值唔值得公佈咧？其實完全是可以去討論，我覺得，因為一方面的講法就話，喂，唔好經常製造白色恐怖。咁另一方面又話，我哋唔清楚個具體情況，亂咁講引起大家嘅不安。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站在公共衛生嘅角度，梗係大家講多好過講少啦嘛。 我諗都要俾公眾知道咧，所謂疑似，譬如香港咁啊，香港咧。你開頭聽嘅時候咧，就已經超過一百個，但係係疑似嘅啫。 係 咁已經排除咗大部分嘅啦。咁而家剩翻大概十幾，大概即係 八成，大概剩翻两成到嘅个案咧，仲系喺度测紧，咁就未一个确诊都冇嘅。香港而家一个确诊都冇，咁我谂如果市民系能够分清楚疑似咧，其实好大机会咧系其他感冒啊或者其他类型嘅肺炎。就未必一定是而家呢一隻新嘅病毒，咁大家會清晰啲。 係啊，但係都係要提高警惕啦。總之就有唔舒服，有覺得係有唔妥當嘅，都即刻去睇醫生啦。 嗯，嗱，講到這個新嘅冠狀病毒啦，咁我成日都我喺呢個節目都提過一個。即係以前嘅古仔嘅就好記得一個情景嘅就係沙士嘅時候都係冠狀病毒啦。其中我好記得沙士嘅一個情景咧，就係我去到海洋公園啊。 嗯。 啊！嗰陣時係冇人敢出街嘅，咁結果海洋公園咧，我記得我未見過一個海洋公園咧係冇人嘅，啊好清靜嘅，過山車任你玩嘅，啊好啊！咁而家咧，我哋轉個話題啦，就係講下海洋公園嘅，哇大問題啦！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冇人去玩，而係咧雖然嗰個旅客嘅人數又唔係話降好多，但係咧。佢年年虧蝕啦，虧蝕到一個地步啦。政府而家就建議要撥款或者係注資106亿俾海洋公園，咁等一來咧就可以繼續運作，二來咧就可以有新計劃，可以重新定位。嗱，咁呢個106亿咁啊引起咗好大嘅關注啦，點睇咧？ 嗱，我會咁睇嘅，即係政府使錢嘅角度咧，就係應使則使啦。即係我哋唔能夠講純粹淨係睇嗰個數字係多少，到底嗰件事到底值唔值得去做？咁海洋公園個問題咧，一路都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無論係政界或者普通市民咧，都提過好多嘅關注。咁實際上嗰個入場次係由2014年嘅740万人次到2019年嘅570万人次咧。那個跌幅其實都令到大家很多擔憂，當然那個我覺得是有很多的原因在這裡，社會因素一個原因，第二個就是我們即是市民或者旅客的選擇是多了很多，到底海洋公園的定位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看，我們繼續因為阿一同阿局長就講話，今次呢106亿咧係投資未來啊嘛，咁到底我哋投資未來係投資咗啲乜嘢咧？ 即係佢就覺得唔係話一盤生意咁簡單，因為投資未來咧就係我哋令到旅客嘅增長繼續啦，另外提供就業機會，咁等等就唔係話。計盤數賺定蝕，咁呢個係政府嘅講法啦。 係啊，我會覺得咧，就係雖然話睇到依家海洋公園個從做生意嘅角度係係真係完全係不知所謂嘅，我會覺得。雖然佢哋呢段時間呢幾年都不斷睇到佢哋有好多救亡嘅措施，有好多新嘅活動、新嘅場館啊、餐廳有新嘅玩意啊咁樣。咁但係嗰、那個定位始終係唔夠清晰啊！呢個係屬於我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亦都我哋自己香港人唯一一個嘅主題樂園。我唔會攞迪士尼嚟講話係屬於香港，因為佢係全球國際化嘅生意。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呢個係我哋唯一一個大嘅主題公園嘅時候咧。海洋公園的定位就不夠清楚了，他講海洋、講保育、講環保、講這個教育， 乜都有的，好似 乜都有啲噶，但是咧，佢係唯一的香港主題公園嘛，唔夠香港故事。 唔夠香港故事，但係你話要回憶，咁係啊，係好多香港人好多代的回憶，但是我想起。哇！擺106亿落去，留翻住個回憶，真係有啲唔知點算，同埋唔係106亿咁少喎，因為咧。整個方案咧，仲包括兩筆政府貸款推遲還款到2029年，仲要唔收息，咁即係咧庫房又少咗24亿嘅息。咁同埋咧，剛才阿吳婉婷提到咧，係嗰個旅客人數，尤其喺2015、16年係下降咗好多。咁嗱，可能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喺橫琴嗰邊咧有個長隆水上樂園啦。咁佢又係水上樂園，海洋樂園嚟嘅。咁似乎同海洋公園又好似嘅。咁你就算去海洋公園咧，而家就提出一個即係新嘅一啲新嘅主題區啦。你睇完之後咧。有啲拗頭嘅，即係又唔知佢有幾新嘅，即係唔明白嗰啲有咩咁吸引嘅。好啦，不如我哋同電話裏邊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成員周浩鼎傾傾先。周浩鼎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啦，因為琴日咧喺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就係傾呢個議題啦。咁最後投票咧就係、是、其實係過咗嘅。嚇！依個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咁，但係民建聯包括周浩鼎同埋其他議員咧，都係冇投票嘅係嘛？ 系啊，我哋冇支持佢呢一个嘅 106億嘅呢個咁嘅撥款嘅建議，咁或者都同大家講講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已經好明確咁樣表達咗呢個106億係一個天文數字，咁我哋亦都表達咗係不能夠支持佢呢一個咁嘅建議撥款嘅。咁亦都咁講啦，頭先我聽到阿伍婉婷講咧，我都好同意佢嘅睇法。嗱，第一咧就係、是、海洋公園的確係香港人嘅即係好多集體回憶嘅裏面。即係可能好多市民都想即係挽留佢，但係理智上大家一睇106億呢個咁天文數字嘅巨額嘅數字嘅數，呢、這個我就覺得係非同小可嘅。第二樣嘢就係更加重要呢，其實過去嘅幾年大家睇到佢盤數呢，佢都係不斷咁年年虧蝕。咁如果你話年年虧蝕呢，而家市民嘅憂慮就係話，就算我真係撥咗106億俾你，是否係代表呢個氹就填咗，咁就完曬成件事呢？唔係喎，因為呢106億俾咗佢之後做完，其實係唔擔保之後佢係咪真係能夠繼續支撐落去，難保有一日長貧難顧又走嚟再要搵嗰個財政支援。咁所以呢，我諗呢第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琴日喺會上亦都提出咗一個建議，要求政府呢就係、是、話106億嘅方案呢我哋就唔會支持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其實政府係咪應該要俾返一個短期嘅救亡方案，係一個小額嘅撥款，起碼等佢可能係一個短時間，例如話一年或者兩年中間佢存活到落嚟，咁佢同時間要對佢哋啲管理層啊、內部嘅管理啊全部定位要改革嘅。咁你做好晒呢啲呢，你之後先至去再講嗰啲發展大計。事實上你過去嗰幾年，如果佢喺遊客，其實過去幾年我哋睇到遊客數字係唔少嘅。你話今年啱啱呢半年就好難講啦。咁但係過去嗰幾年其實我哋係有見過旅客嘅數字係高，但係個問題佢都依然係有一個不斷嘅一個虧蝕。咁我相信呢個都同內部嗰個管理啦，甚至乎同佢嗰啲定位啦，係真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如果你唔根治咗嗰個問題先呢，我有啲擔心萬一真係就咁撥咗款俾佢呢，咁佢可能又根本解決唔到佢嘅問題。 但政府話冇 plan B 㗎喎，佢係得咁樣，一係要一係唔要喎。 呢、這個我就覺得呢，佢其實政府我認為佢哋真係自己要返去深切檢討好啦。如果你而家話冇 plan B， 咁根本上我相信佢都唔會得到足夠嘅支持喺立法會裏面過到㗎啦。咁而家亦都咁講，就係話琴日我聽到好多同事講，大家對於106億嗰個方案就難以支持啦。咁其實都好明確㗎啦、那個態度。咁但係其實都有即係議會裏面都有唔同嘅黨派同埋唔同嘅同事亦都有提過一啲接通嘅方案，咁點解佢唔去考慮一下呢？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可能大家都係問緊一啲問題，就係、是、其實佢係可以，政府係可以諗翻，正如我講就我就叫短期救亡方案啦。咁有啲人可能甚至乎會認為，喂，根本你成個公園嘅定位改咗佢，你變成一個即係唔係用呢一隻咁樣嘅牟利形式嘅主題公園去做，亦都有人咁講嘅。琴日都咁，但係我意思就簡單啲講，就係話其實仲有，我相信係仲有其他方法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政府而家如果佢淨係即係106億呢個方案咁咧，咁我相信呢個就我相信我哋啲同事都唔會接納佢呢樣咁樣嘅撥款建議咯。係 啊，周鼎啊，其實咧就阿邱騰華咧就重複咁講咧，佢哋係投資未來，唔係填氹啦，此其一。咁、第二個咧就剛才你有提話，喂，佢哋係咪可以轉換一個形式，唔係以牟利形式嘅主題公園？咁首先咧就我其實一路都唔覺得海洋公園係一個好牟利嘅機構嚟嘅，雖然佢入場券都唔係叫做平，咁但係實際上佢哋都有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模式啦，推出嚟俾社會去參與啦，一啲基層嘅服務啦等等。咁佢亦都伴隨住有個教育嘅角色喺度啦。但係個如果是連呢些都話係即係都唔去做嘅，咁佢點樣去賺錢呢？即係你話唔好以牟利啦。咁但係實際上我一路都覺得海洋公園要繼續落去，首先就要處理嘅就係佢嗰個定位問題。咁但係如果話係即係我哋講緊嘅一啲係從概念上、操作上啊咁，但係佢嗰個營運 錢都唔俾賺嘅，咁我又唔俾民政府攞錢咁點？ 我諗如果佢可能呢、這個就係、是、當然我同意你嘅睇法，就係首先係佢個定位要定清楚啦。咁、如果你話第一，如果大家諗得簡單啲、就是，就係啊，佢用106億講緊，大家睇到佢話要做關七個主題嘅放落七個主題樂園咁樣包落去咁去做，呢、這個係直情係等於一個係好巨型嘅工程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嘅定位改變咗，佢係集中可能係做一啲啊，我哋講話係教育或者係一啲保育嘅角度去做嘅，咁係咪需要花費咁多錢呢？我相信嗰個完全係 scale down 嘅，即係我意思係完全嗰、那個花費同埋佢嗰個整體嘅開支一定係大幅會縮小嘅。 咁可能又冇遊客㗎咯，遊客唔嚟㗎咯喎，會唔會？ 唔係，咁佢當然啦，佢自己要判斷清楚就係、是、旁邊講真，亦都有其他嘅競爭對手，係嘛？內地有其他嘅競爭對手，本地迪士尼樂園亦都係一個主題公園，亦都可能係佢嘅競爭對手。咁佢點樣先令到佢自己能夠可以突出到佢嘅一個特色俾大家去呢？咁唔係話冇機會冇方案㗎喎。另外一樣嘢我都想提啦，其實佢之前係講咗會搞水上樂園，大家知道嗰度又超支咗14億啦，係咪？ 係啊，仲未有影添啦， 未有影添。咁老實講，其實連埋呢個水上嘅樂園，其實我哋都未睇到個真係嘅成效。 喂，咁你覺得係咪要 呢刻？ 嗰啲領導層啊，領導層應該要換一換先啊，係咪咁嘅意思？ 我相信都要有咁嘅考量㗎啦，因為你老實講，但當然我自己就認為管理層咧，首先就要可能對於過去嗰、那個營運嘅，無論你話係模式或者經營啊，或者佢可能係長年累月虧蝕，我諗佢哋都要去有一個檢討，同埋有一個嘅更換喺裏面，更換管理層喺裏面啦，因為佢都要承擔翻嗰、那個即係虧蝕嗰個責任。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頭先都講，我都同意阿婉婷嗰個睇法，就係佢個定位要自己搞清楚。而家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好多有啲朋友都有提出，究竟佢定位要將自己定位成如何？咁又亦都話啦，如果佢想留住海洋公園呢個品牌，但係佢用另一種模式去營運，佢嘅賣點可能調翻轉係一啲教育啊、保育啊等等嘅東西嘅，即係舉例嚟咁講，佢根本可能未必需要再牽涉咁大筆嘅開支嘅。所以點解我都好強調，我希望就話，如果政府根本佢有心救佢，或者會唔可以試下做一個短期救亡方案，一個小額嘅撥款，令佢可能有一兩年生存嘅空間，然後佢就要搞清楚自己啲定位啊，做好啲內部改革。 周丁，周浩鼎，最後一個問題啦，剩翻幾廿秒時間，咁仲要上財委會過㗎，咁民建聯喺財委會贊唔贊成咧？如果政府原封不動106億叫你哋過？ 呢、這個好明確，我哋唔會贊成，我哋唔會支持佢呢個106億方案㗎啦。佢上代我哋都唔會支持咁㗎啦，其實都係啊。所以佢哋真係翻去要再去做翻個更改啊，先好上嚟啦。我哋唔會支持佢呢個106億。 會唔會投票啊？ 應該投票就一定咁，因為你話齋，因為委員會同人事同嗰個最後財委會個投票嘅方式唔同噶嘛。 好啊，好，唔該曬周浩鼎。 委員會係另外一種種諮詢模式啫，好嘛？ 好多謝周浩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各位聽眾對海洋公園嘅去留，打電話嚟18723111。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同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啊，旺角弥敦道南行去尖沙咀，近住拔街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界限街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拔街，因为有意外塞到去界限街。咁另外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喺东铁火炭站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噶，咁啊塞车啦，咁啊塞到去呢个城门隧道管道里面，同埋青沙公路过咗显径村嘅。咁啊因为多车嘅关系啦，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 至於西鐵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元朗站咧係臨時封閉嘅，西鐵線列車不停元朗站。咁啊，乘客咧可以乘搭港鐵提供嘅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噶。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去到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馬會灣位落去灣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線就塞到上鄉道，調翻轉東九龍走廊東行去九龍城嗰邊咧都多車嘅，咁啊龍尾喺北拱街附近，渡船街過海塞到登打士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咧龍尾喺北角消防局，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嘅龍尾喺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相當多車啊，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業街。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同埋呢个蓝田方向咧，龙尾就喺电话机楼附近。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沿住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咧，近住太子道西咧都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长沙环近住宇晴轩。观塘嗰边咧，观塘绕道观塘道都系多车噶啦。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路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由康宁道一路去到九龙湾嘅德宝花园，亦都系多车。调翻转啦，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近德福花园。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丰力楼附近。太子道西咧，而家都系多车嘅。咁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咁啊一路排到去呢个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御港湾咧，都系行车缓慢，影响埋呢个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咧，都系多车。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公主道方向个龙尾咧，就排翻上去浸会桥面噶。新界方面，咁啊，除咗头先讲大埔公路近住火炭站嗰度有意外影响挤塞之外咧，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嘅污染会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有吉， 有吉鼠， 一台有吉鼠，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型鼠，一齐由除夕年30晚踏入大年初一， 仲会同家庭听众大玩游戏，随时得到超市礼券迎鼠年。 1月24号除夕年30晚11点有我张伟基、 刘莲、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吉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伍婉婷，我哋刚才就讲紧海洋公园啊，而家都可以话系财困啦。咁政府就建议拨款106亿，咁等佢可以继续营运落去，同埋谂啲新意思啦。咁但系咧。你睇翻海洋公園條數咧，其實而家係爭緊人咧兩筆商業貸款就快到期要還23亿喎，咁所以咧其實佢106亿咧有一部分啊要嚟還債啦，咁另一部分咧仲有就係佢嘅營運開支，咁每年都要出糧噶，咁而家公園咧目前只係得4亿現金嘅啫，如果冇新錢咧就只可以營運到年底，咁所以咧佢106亿，咁就算剛才阿周浩鼎話。有啲短期措施，等佢繼續捱落去先，再諗下點樣大改革。 嗰筆錢都唔少喎，嗰個短期要俾佢繼續捱落去，嗰筆錢唔少 嘅 喎。 所謂嘅短期短到幾時，同埋嗰筆錢係幾多？咁係咪愛嚟叫即係找咗23億數就算數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我會覺得即係我認同邱騰華嘅一句説話咧，就係投資未來。咁投資未來，我哋到底係投資啲乜嘢？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唔係淨係睇嗰個你俾咗幾多錢落去，而係到底呢件事呢、這個地方，我哋繼續投資落去，到底帶嚟嘅乜嘢？我哋的经济效益，我哋的就业率，我哋的本土文化，我哋是国际定位在哪里？那是现在他们提出的七个主题园区呢，我自己就觉得真的班议员就讲得很啱啦，你真的给一个具体的计划出来，还有其实都真的要重新想个定位。为什么呢？就是即系个新嘅主题园区，探险家海岸、太平洋之端、历险谷、海角乐园、蔚蓝海湾、海洋广场、丛林历奇，呢啲咧你摆去日本、澳洲、美国、新加坡都得，咁冇一个香港元素喺度。 听个名咧就已经，咦，都好普通咯。而家都系啲咁嘅名啦。咁你再睇实际，譬如话海角乐园咁系做乜嘢咧？就系、是、话可以有一啲过山车咧，系自己控制速度嘅，吸唔吸引咧？你觉得？ 我唔覺得咯，同埋其實即係講緊嘅，我哋大家都係宇宙公民啊，其實，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好多國際經歷。當我哋去到每個城市去玩嘅嘢都差唔多嘅時候，我自然就會覺得我唔需要選擇海洋公園，就算我好中意香港呢個地方，我唔需要嚟你呢個公園去玩。咁到底我哋有啲乜嘢個吸引力係代表住一定要嚟香港玩嘅咧？咁嗰樣嘢喺呢七個主題園區裏邊睇唔到咯。 你覺得咧？有乜嘢可以系变成海洋公园嘅新定位、新主题？ 我头先有轻轻讲过咧，我觉得其实系每个地方都要揾翻属于自己嘅故事嘅。我哋属于香港嘅故事喺边度？香港本土化嘅游戏可以系做啲乜嘢？咁呢个就留翻俾啲专家去讲咯。因为我觉得无论即系嗱，我又攞翻迪士尼嚟讲吓，迪士尼全世界。即係主要嘅旅遊園區都旅遊區都會有嘅。你去到日本，啲人就會去買一個著住和服嘅迪士尼公仔翻去做個紀念嚇。咁去到美國有佢哋即係cowboy 牛仔裝嘅咁樣做個紀念咁。咁呢啲其實咪就係佢哋係去到每個地方個本土化嘅特色調轉啦。海洋公園屬於我哋自己香港嘅，有啲乜嘢香港本土化嘅故事可以講到出嚟？其實佢哋有好多一啲卡通人物嘅。就一路佢哋入學校去做好多教育劇場、海洋劇場嗰啲咧，都係用緊佢哋啲好受歡迎嘅卡通人物啦。咁我都知道有啲小學生咧係都會好講得出嗰啲卡通人物嘅。 你講外國嗰啲定 香港？香港嘅海洋公園。咁但係咧嗰、那個就只限於喺學校老師即係同佢哋做一啲教育分享、保育故事嘅分享咯。咁到底點樣去建立到海洋公園個本土品牌出嚟，係讓到國際旅客都會覺得一定要嚟咧？甚至話我哋係咪仲係用一個咁大規模嘅主題樂園嘅模式去經營咧？我哋提供一個不一樣嘅即係香港嘅住宿、旅遊、玩樂體驗俾旅客，呢個係重要嘅。譬如。 即係未必一定係好似而家咁，或者即係而家建議嗰啲改革，就係又係啲過山車，然之後又係啲什麼賽道，然之後係咯機動遊戲，只不過係新啲嘅，可能刺激啲。而家係嗰似乎睇緊呢啲新嘅主題，都係呢個路向 嚇。係啊，即係譬如係講我即係即管拋磚引玉啦嚇，更多嘅專家可能可以打電話嚟分享。我哋攞香港唔同時代嘅居民生活體驗，作為一個主題園區一樣得㗎。系嘛？即系我哋系有好多好多香港故事可以讲出嚟噶嘛？又譬如我哋有好多中国传统喺香港保留得好好嘅，我哋粤曲啊，我哋嘅长衫啊，咁你可唔可以叫做一个系传统中国体验园区咁一样得噶？咁其实实际上就系需要我哋有更多嘅创意同埋更多珍惜香港故事嘅人坐喺度谂海洋公园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连结，同埋系海洋啊嘛，咁有冇一啲系渔民故事可以喺里边可以展现到出嚟，系俾旅客睇到嚟呢度，我就系海洋公园就系体验香港嘅地方。 即系起码如果咁谂法嘅话咧，呢、這个路向嘅话就同而家嘅所谓新个。七個新的主題區那種想法就 是完全兩回事了。大家怎麼看呢？聽緊的朋友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傾下。電話裡面有黃先生，黃先生。 是。 是請講。 好啊。這個海洋公園呢，它現在要106億這麼多擺下去呢，我 某一天在这个千禧年代听到那个主席啊，即是现在海洋公园的主席啊，讲啊都不知所谓啊，他只是说拿些钱啊摆下去，他都好像没什么即是没一个真正好的方案啊，或者是主意呢制造到出来。咁如果你一个海洋公园咁大，你制造好多嘢啦，如果制造回忆，制造香港人嘅回忆，你咪做返香港以前啊好多细蚊仔要玩嘅嘢，你咪改增加咪得囉。使乜而家你係将啲钱堆堆砌砌咁，哇，其实佢哋呢个管理层应该要落台先得。你咁你同埋呢你嗰个收费啊，收到成400蚊一个人，係咪400蚊我都唔知。咁如果 而家好多优惠嘅，即係长者又有优惠啊，生日又有优惠啊。 账面价嚟啫，400蚊。 嗰、那个账面价俾外国游客嘅。 係咯，个账面价。咁其实嚟讲你起码都起码都三百几蚊我知道应该。咁、如果你香港人你不如收平啲，譬如话係80蚊啊100蚊啊，俾香港人即係本港居民嗰啲入去玩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呢有好多香港居民呢都未入过海洋公园㗎，因为太贵。因为迪士尼冇得讲啦，500蚊就点入啦，係咪呀。咁你香港呢个海洋公园已经有一个水族馆啦，有水族馆又有海豚表演啦，咁在各方面已经是可以配合到那个海洋公园的那个主题。咁其他嗰啲呢就我认为呢收平啲，等多啲人入去，咁你制造嘅人气先啦，你而家都冇人气。 都有人嘅，都而家都有人 嘅。都多嘅而家。 都多嘅。 有但係你而家係亏本㗎嘛。 係啊，所以呢、 這个。跌落去。 係啊，係多谢黄生嘅意见先。因为有意见就係讲緊你睇下，而家都算多人嘅，都要排队嘅，都系咁样蚀钱。咁你谂下，即系话成个经营模式其实有问题嘅，即系话你已经咁多人嘅时候喺度排队轮紧啲机动游戏嘅时候，都要咁蚀钱。你要赚钱，即系要几多人？即系每个人要排成两个钟先至可以有得玩，又系唔实际嘅。 嗱，我举个例啦，我试过就同我啲契仔契女去第二啲地方嘅迪士尼乐园玩咧。其实系小朋友系讲得出佢要去玩边样嘢，预早就要去即系喺电脑订定飞咁去嗰个机动游戏嗰度排队。咁但系我问翻啲细路仔咧，其实海洋公园佢哋样都话想玩，佢讲唔出一样佢特别渴望系好想去，一定要排。到底嘅嘢，咁到底即系咪应该从呢个角度去谂多少少？到底我哋个定位喺边度？我用乜嘢去主打卖点，去吸引到游客，甚至乎系即系令到人哋觉得，我一定一年都要嚟香港去一次海洋公园，先至系满足到嘅咁。 所以即系要攞106亿咧，咁交嘅功课啊、前景啊、未来俾人嘅憧憬系要多啲嘅，好似而家咁样真係好难令到人哋觉得俾106亿你係好正常嘅事。电话里面有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哎你好啊，阿欧生同埋阿吴女士。 你好。 我嘅意见呢就係、是、呢，第一你海洋公园年年蚀钱，你咁多人入去玩你都蚀钱。咁好明显就係佢经营呢盘生意是经营得有问题啦。大佬我不是做生意的人，我都识啦。即是你根本，所以你那些管理层啊走去做生意做到年年蚀钱的。喂大佬你真是你不换支管理层咁点掂啊，还有106亿喎、啊、大佬是不是先。那你起码都换了啲管理层啊，然后你先至即係再仲有啊！嗰日嗰頭先嗰位即係聽眾打入嚟，我都有聽嗰個主席講嗰啲咩 孔令誠啊，海洋公園主席。 我嗰朝早都有聽啊，老實講啊，佢講嗰啲嘢我全部都唔吸引我，冇興趣。我係香港土生土長，我聽到我都唔想去啊。 你想點樣你先想去咧？有咩你會覺得哇？我好想去海洋公園咧？ 但係依個正正我第二點想講嘅。政府呢个时候呢走去撥106亿去 support 呢个所谓海洋公园本土化，你悭啲啦，而家香港人边有心情再去玩你嗰啲新玩意啊。 唔係啊，而家佢冇钱啊，就快玩埋今年年底要玩完啦。 我而家老实讲，我个人意见咧就系话，我以前细个都系去海洋公园啊，中学都有去。我想讲咧就系话，你起码就系话你撤换管理层，同埋你做一啲试验计划，俾我哋睇到你有改进。 嗯， 咁你政府先至你帮啊，系咪先？哇！一开始106，因为我觉得冇可能，即系而家佢年年蚀钱。 嗯， 即系你都俾佢嘅，咁即系摆明真系，即系系佢真系唔优啦，系咪先？所以我想讲咧，就系话佢呢个时候咧搞呢坛嘢，其实系唔合时宜嘅。而家香港人咧系唔会有咁嘅，再有好多嘅兴致去玩你嗰啲嘢。 好， 最后一点我想讲就系、是、嗱，倒翻转头，啊，头先阿伍女士嗰啲咧，老实讲啊，你讲嗰啲意见咩渔村嗰啲，讲真呢啲亦都唔系而家香港人嗰个关注，唔会又吸引到人。嗱，你将佢搞个黄色经济圈。我听啦，一定成班年青人入去。你呢个海洋公园啊，搞个黄色经济犬摆喺里面咧，哇！我心谂一定吸引人去啊。 好多谢黄女士，有间黄色经济圈，我哋一阵仲会 稍后再讨论下黄色、蓝色吓。 不过你搞黄色嘅海洋公园，咁蓝色就唔去咯。 咁我好唔公平。 咁又冇咗一半人噶咯，咁又系一个问题嚟噶。好，电话里边有黎先生，黎生， 你好，你好， 请讲。系，请讲。系，请讲到你，黎生，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由头到尾个定位错咗。 嗯， 吓 嗱，佢嗰啲机动又有跳楼机，有过山车，但系咧，你一家大细系唔会带啲十岁小朋友去玩嘅。 嗯， 咁即系话其实年青人去玩，但系佢得机动游戏得唔多嘅。嗱，你如果要全部转晒机动游戏玩好刺激嘅嘢，我当啲年青人去啦。咁一家大细就边咧？其实以前海洋公园点解会赚钱？因为其实个成本唔系咁高啊。 嗯。 因为睇海洋动物嘛，嗱，佢一个佢我最近去过一个叫做企鹅馆，其实几好嘅。 嗯， 睇到企鹅嘅生活，但系都冇人讲解噶。啲企鹅夫妇点样去隔篱个斗嘅偷石春咧，冇人话俾你知噶，亦都冇人有人去准备俾人睇到企鹅孵卵嘅情况有冇噶。 嗯， 其实系应该就翻海洋动物里边去做多啲嘢。咁样你个成本又低，亦都唔使去明清啲机动游戏，因为机动游戏嗱，我去迪士尼刺激嘅有，老少咸宜嘅有，但海洋公园冇乜老少咸宜嘅，所以啲家人系唔会带睇，同埋你又唔够多。你如果要变晒机动，同迪士尼抢生意，你都唔够做噶。 明白。 要翻翻原本嗰度，海洋系啲乜？香港嗱，海洋公园喺中环八海，中环八海就系香港特别嘅海豚嚟嘅，但海洋公园从来都冇展示过。点解唔系一个中华白海豚嘅训练呢？我哋睇到本土嘅海豚表演俾人睇咧。如果你要讲呢样嘢，我就觉得其实好多嘢可以讲。 咁本土中华白海豚就系绝种嘅，你再捉佢嚟表演。而家嗱，跟住讲 系介意啦。 系啦，多谢黎生嘅意见先啦。讲到就系而家话新嗰、那个即系成个海洋公园咧，甚至系海洋劇場嘅海豚表演都會取消嘅，因為即係其實對於動物嚟講咧，成個根本就係坐緊監啦，所以又對啲動物唔係咁理想啦。 係相對地唔人道啦。不過剛才兩位都提出，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去重視一點咧，就係、是、其實我哋講緊睇海洋公園，佢係我哋嘅主題公園。我從一個推動本土旅遊同埋我哋文化產業嘅角度咧。我哋唔應該淨係睇海洋公園係賺一個事，到底對於整個旅遊界有咩貢獻？嗱，姚小瑩就話咧，海洋公園係過去一直對於香港旅遊界係帶嚟好大嘅貢獻嘅。咁但如果要令到佢繼續有貢獻咧，我就唔好贊成講話係要投資106億係令到佢翻返一個合理嘅水平，而係我哋係更加要進取。如果依家政府諗緊嘅只係俾佢翻返去合理水平咧，我就覺得係唔夠積極啦。我哋成日都講咧，做嘢咧，你係準備有200%嘅投入咧，你先至可能係做到100%。你諗住100%咧，你可能係做得80%或者60%嘅啫。如果依家都唔夠進取，攞住106億係諗住翻返去合理水平，咁嘅話咧，我係擔心做唔到啦。 同埋就算做到，咁你跟住5年大家又厭啦，咁你啲機動遊戲咁點算咧？係咪又換過曬啲又全新嘅主題區咧？咁嗰度又要幾多百億呢？到時咁似乎係唔知點算㗎喎。 係啊，嗱，我哋即係我哋兩個喺立法會冇投票權啦。咁但係起碼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呢，攞106億係要用得其所呢，首先就係要嗰個定位度要更加清晰。呢7個主題園區真係冇可能收貨囉。 係啊，咁睇嚟海洋公園呢要做過份功課先得。 佢系咪就到啦？ 未咁快啊！今年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3号。 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我哋今年仲新设咗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17至2019年期间首次在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这个奖项，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运房局会有一个工作小组研究租务管制可行的方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最重要政策目标舒缓住在环境恶劣家庭情况嘛。如果我哋做完个研究，实际嗰个结果都系一个负面嘅结局嘅话咧，社会都会有公允嘅。 即系如果出到嚟系帮到啲人，但系即使有啲坏结果，都会照做。 我哋要评估嗰个互相牵引个嗰个结果啦。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就快咧就农历新年啦，咁啊， 系， 即系我谂近大半年嚟咧，香港人喺行出街咧，有好多嘢几十年都冇见过啦。咁啊，最近啊，啱啱大家见到咧，就系维园嘅年宵市场，大家又系可能几十年冇见过咁少人啊，咁疏落。你见到嘅就系，因为得翻咧就系只可以卖花。 冇错，因为一讲话系取消咗个光火区咧，其实就大家都觉得，诶，好似即系少咗一啲机会去买其他嘅，即系贺年物品啊，或者系啲小礼物啦。咁、虽然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咧，即系我年年都同屋企人去行年宵嘅，咁、但系近呢几年我都会觉得，除咗话系有一啲讽刺意味啲嘅一啲创意嘅作品之外咧，其他其实好多干货咧都已经系好似当当都唔系差太远啦。咁、我觉得啊，系咪我哋都要再即系谂啲新意落去咧咁咯？咁、而老一辈咧就反而就觉得，诶、其实讲话去年宵就系花市，花市啊嘛，花市梗系去买花啦。咁你即系同我去睇干货做乜啫？年年咧都听到好多呢啲争拗，我行干货区先定还是行真系花市先咧咁样？ 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啦，即系屋企咧就情系冇买花嘅，即系非常之省略晒噶啦，所有嘅仪式啊，所有嘅习俗咁所以咧去亲花市都系周围睇下啲热闹咁样啦。你见到嘅就系、其实好多人行花市，因为真真正正，譬如年轻人又好，你唔系屋企打识嗰、那个，你唔使去买花噶嘛，唔系你去买噶嘛，咁所以结果就系都系大家趁热闹咧，就系、去食下嘢啊，吓买啲得意嘢，咁啊过年啦，咁而家就。冇曬啦，似乎。 有啲可惜嘅其實。咁、不過我又會覺得其實係即係每一個階段啦，我哋都睇翻嗰個階段嗰個需要啦。即係既然佢係喺年宵花市嗰度係取消咗乾貨嘅，我哋又可以諗到第二啲橋。如果想去繼續去乘住呢個新年氣氛、去買啲乾貨嘅，我哋可唔可以有第二啲地方去諗下咧？譬如係一啲唔同嘅墟市嗰度去安排咧。 你自己都可能以前都有啲經驗，今年咧都有一啲不同嘅區議員咧，自己都諗住喺自己區內搞墟市啦。咁但係又唔係容易噶啦，你知道要揾地方，咁結果就係有好多地方就政府就覺得唔適合，咁就唔發牌，就唔俾佢哋搞。咁佢哋自己搞啦，咁但係自己就當搞街站咁，個結果咧又係你唔可以收錢啦。咁就好多問題出現嘅，即係唔容易喎。 我自己過去喺區議會嘅時候咧、我哋都試過有支持唔同嘅墟市嘅做法啦，或者係即係一啲我哋叫小手作咁樣咯。咁其實係嗰件事係絕對唔容易嘅。首先你要係經有一個計劃書俾好多個部門去睇、各個部門都係發一個不反對通知書，或者係話我對呢件事都冇意見。咁、最終就有一個部門願意去承擔。譬如我自己喺灣仔區議會嘅時候咧、我哋曾經係喺議會上面由區議會去即係出面去支持，咁就做到。咁但係裏邊牽涉嘅就係有好多部門嘅關心咧，其實佢哋未必係對嗰件事嘅唔同意，而係佢哋就住佢哋部門嗰個工作。 範圍，譬如運輸署會去考慮到個交通安全，食環署考慮到嗰個人流啊，同埋嗰個即係食物衞生啊、安全啊等等。咁所以其實係當我哋講緊要去支持呢類嘅墟市遍地開花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要需要有多啲人肯行出嚟幫手去做後邊呢堆工作咯。 好多規矩啦，嗱一陣翻嚟我哋傾下即係其實喺維園咧都有社民連就擺咗兩檔係喺度賣花，咁但係結果咧就俾食環署咧就係拆檔嘅。一陣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7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有291宗。武汉新增60宗个案，再多两人死亡，令死亡人数增至6人。另外，天津今日确诊2宗病例。世卫表示，有可能出现持续人传人的情况，将会讨论是否将疫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方将派员出席。武汉市加强管制进出武汉人士，要求旅游团队不组团外出，并且会抽检车辆是否携带活禽或野生动物。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并没有有效的针对性药物，已经明确可以人传人，患者要嚴格隔離。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大，港大微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目前有機會進入第三波傳播，可能源於家庭或醫院傳播，有關病毒很可能是由一種動物跳往人。他擔心，如果病毒再於社區大爆發，可能引致當年沙士的情況，強調不可讓病毒在其他城市落地生根。袁國勇指出，新病毒最初引發的散發性病例，相信是跟華南海鮮城有關，之後第二波傳播出現，主要影響華南海鮮城區附近居民。他說過去兩日曾經到武漢的醫院，並到北京向領導人匯報，完全不覺得內地隱瞞疫情。他又說相信因為具針對性的快速測試已經廣泛應用，令到確診數目突然增加。醫管局公布，公立醫院直至今日中午再接收11名到過武漢後出現發燒或上呼吸道病徵而需呈報的個案，所有需呈報個案中有21人仍然留院接受隔離，19人情況穩定，2人因為自身疾病情況分別危殆及嚴重。另外，早前呈報的一名北區醫院病人因為自身疾病離世，這名病人的冠狀病毒測試結果是陰性。公立醫院到現在未有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個案。新增的11名病人是5男6女，年齡介乎8歲至82歲。醫管局傳染病及緊急應變中央委員會今日再度開會，決定再進一步加強化驗室監測，涵蓋病發前14日到訪過中國內地的住院肺炎病人。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及政治委員蔡永忠代表駐軍提前向香港市民拜年，提到新的一年駐軍將繼續依法履行防務職責，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愛國愛港力量，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兩人透過新聞處發稿表示，香港過去幾個月局勢牽動祖國人民的心，在黨中央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懷之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面對困難，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積極回應社會關切。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止暴制亂，廣大和平和理性的市民堅守法治，駐軍官兵向每位捍衛香港法治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香港同胞致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明晚沿岸有薄霧，氣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 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随即晚东风增强及有微雨，年初二天气显著转凉，雨势较为频密。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意外嘅情况。较早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东铁火炭站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咗长一阵，快线已经解封，不过咧车龙仲系相当之长噶。龙尾分别咧就系去到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管道中间，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另一边嘅龙尾咧就经青沙公路排翻出去蝴蝶谷。另外一宗咧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界限街。仲有就系东头村嘅东龙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东光道咧有意外，咁而家东头村道嘅车辆系不能够转去东龙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咧城门隧道咧已经取消咗间封措施啦。因为较早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火炭站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啦，城隧已经取消咗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另外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嘅消息噶。咁就系咧喺港岛南区石澳道跟住门牌19号嗰度咧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暂时不能够通车噶。就系港岛南区石澳道跟住门牌19号嗰度咧有意外啊，来回方向暂时唔能够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系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好多车，窝打老道嘅龙尾排队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啦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系多车噶，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多车。同埋咧，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多车，龙尾排到去星汇居。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要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我哋剛才同伍婉婷咧都傾緊，即係喺年宵發生嘅不同嘅事啦。咁喺維園嘅年宵嘅花市咧，社民連就設咗兩個攤檔嘅。咁除咗賣一啲仙人掌啊、桂花啊、劍蘭啊賣花嘅，咁之外咧，仲佈置咗一啲反修例嘅展板。咁食環署咧就話嗰啲展板咧就同佢哋。特許協議之中准去賣嘅嘢咧就無關咁啦。好啦，今日下晝咧就拆咗啦，咁嚟拆咗佢哋個檔嘅。電話裏邊咧就有吳文遠啊，社民連嘅主席，你好啊，吳文遠。 誒、hey, ，你好，嘉倫。 係啊，咁嗱，食環署就話：喂，嗰個協議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喎，淨係準賣準許商品嘅啫。 啊，其實好簡單解釋啦。食環署講嘅係非常之荒謬嘅。佢就指控我哋社民連喺第一日年宵攤位嗰陣時咧，我哋嘅展示品啊、展覽或者標語咧，就同呢個賣花係完全冇關係嘅。咁啊，認為我哋咧就唔係即係做生意咁樣。咁咧就所以根據呢個合約為由咧。就即係要警告我哋，跟住仲要係深夜嗰陣時俾兩個鐘頭嘅時間俾我哋通知。咁、如果我哋唔拆除嘅話咧，佢就會終止呢個合約。咁成個過程咧就一直以來咧，佢哋都冇俾過任何機會我哋去解釋，甚至會去配合咁樣樣嘅。咁而到今朝早咧，就我哋本身就約咗食環署嘅高層咧，就喺佢哋總部嗰度去傾，睇下有咩可以配合。咁點知我哋？都未約，未到夠時間傾緊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我哋兩個攤位喺圍院咧，就已經俾呢個食環封條封咗啦。咁佢哋就事後就話咧，總之都冇得補救噶啦，亦都唔需要多講噶啦，就係佢哋係認為係唔得就終止合約。咁而佢哋嘅講法好簡單，就話因為基於公眾嘅利益原則。而佢哋就指出咧，就話我哋社民連嘅展示品咧，就會令到公眾。享受節日氣氛嘅程度咧係減低咗，而咁樣去做，咁其實係非常之離譜，而好明顯咧就係因為針對住我哋啲展品咧係展示有關警察暴力 嘅。嗱，呢個解釋係佢哋開會嘅時候同你講啫，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睇翻我哋規定，其實佢都唔使解釋嘅。佢話總之你做嗰啲嘢就係同嗰個特許經營、特許協議無關，咁佢就可以趕你走噶啦，係咪啊？ 係啊，因為佢嘅用嘅用法咧，就係即係等於被一個普通嘅contract 咁樣嘅啫，就係話佢係地主，佢租俾你。跟住佢條例即係嗰個合約咧，就寫到闊到咧，佢總之話覺得你唔啱嘅話咧，咁佢可以踢你走噶啦。咁當然佢話歡迎你，咪從民事索償或者其他法律途徑追究咯。咁但係基本上就大蝦細亦都你同政府打呢啲官司嚟講咧，就只係俾佢揾錢壓死咗嘅啫。 嗱，但係文遠你介唔介意講咧？其實佢話你違規嘅嗰啲展示品係啲乜嘢嚟㗎？ 嗱 ，OK， 其實我哋有兩檔嘅，咁整體上都差唔多。一就是我哋有個大型嘅卡通，就係講呢個習近平點樣去操控呢個林鄭月娥同埋呢個鄧炳強嘅。咁其實年年我哋社民連都有呢啲咁嘅卡政治諷刺卡通。 但係乾貨區㗎嘛，嗰個係。 係以前係乾貨區嘅，咁乾貨同濕貨都係其實賣嘢嘅啫。咁總之呢個卡通啦，而另外我哋喺其中一個展示展檔嗰度，咁當然有啲標語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樣嗰啲。咁而亦都我哋不斷地收集緊市民嘅簽名，就係反對警察加人工嘅聯署。咁而另外一個攤檔咧，就直成有個比較大啲嘅報警板，加埋電視嘅，就係反對警察暴力，同埋咧就係我哋記錄低過往七個月嚟香港人反送中嘅歷程。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每一樣產品，因為我哋賣花、賣劍蘭、賣仙人掌咧，其實都係有曬説明、有曬價錢，而根據翻即係點樣去代表到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同埋配合翻呢、這個成個氣氛咁樣去做咯。 即係我想問一下，即係唔俾警察加人工同邊一種花嘅精神拉上關係？ 例如反修例又係邊隻花可以代表到咁樣？ 好簡單，成個反修例運動咧，我哋就有呢個劍蘭啦，寓意就係話香港呢個劍蘭係因為。一把锋利嘅剑咁样，就是、我哋成个运动系点样可以咁有毅力咁样用把剑。 咁但系如果我系好喜欢剑兰嘅朋友，我唔同意佢同反修例挂钩嘅话，咁咪又有 咁咪隔篱当买 咯，咁咪隔篱当买咯。系啊，即系个文远啊，我无意去反对你哋呢个咁有创意嘅，即系喺个花档嗰度嘅布置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大家都知道佢今年咧个年宵呢个安排。實際上某程度都想是讓個花市咧，係唔好有我哋太多其他色彩啦。無論是反修例、支持修例、係支持警察、反警察嘅都唔好啦。總之就是俾到大家係平平安安、簡簡單單去即係過翻我哋農曆年嘅氣氛咁。即係呢個係我對於花市嗰個理解。即係無論黃藍，大家都抌低先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其實係當你去接受佢嗰個特許經營協議簽咗嗰個檔翻嚟嘅時候，實際上你都知道佢有個咁嘅潛規則嘅喎。 唔係嗱，你都識講啦，係潛規則啊嘛。即係你本身你一係就寫到明。 你而家政府就本身有呢、這個政治意識啦，甚至乎就係要滅某個程度上，基本上佢實質作用就係滅聲嘅。咁、其實你 嗱，佢唔係就係滅你聲、哦，男嘅都唔俾喎，依家係。即係其他對、其他人都唔會咁樣，係咪啊？ 咁男嘅嗱，唔好話男定紅定咩啦。咁你其他人都有咁嘅權利嘅，你咪整多兩檔都得噶嘛。咁但係點解就係我哋等喺度又唔得咧？咁但係當然翻轉頭嘅就係、你都啱啱講得清楚嘅就係、即係政府本身就係想即係潛規則地咪抹去咯，唔提就當冇事啫嘛。其實某個程度上，點解我哋要特登展示一啲標語，甚至係播啲警察暴力嘅影片咧？就係、喂林鄭月娥話睇唔到警察暴力啊嘛，咁我哋咪展示出嚟咯。嗱，老實講，你睇翻轉頭頭一兩日咧，其實而家年宵就係因為冇得賣乾貨，根本上就冇人去噶啦。咁而翻轉頭咧。我反而我哋社民連個攤位，依個成個年宵入面人流最多，同最多人幫襯嗰個攤位嚟嘅。所以如果你反過嚟講嘅話，你冇得話哦，因為係政治嘅，就同呢個新年冇氣氛啊。咁樣其實某個程度上係掩耳盜鈴。 喂，阿文遠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嗱，佢話你違規拆埋你檔啦，出年會唔會即係列入黑名單？你唔使旨意再投嗰啲檔。 咁呢個當然睇下林鄭月娥或者下屆睇下未來嘅特首係點樣去處理啦。咁但我。我點解我哋社民連明知道本身個年宵都未必有人嚟呢，我哋都要去做兩個花檔呢，就係你越唔俾我哋做，我哋就越要做。我哋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咪突顯咗原來食環署甚至乎連一個小小花檔嘅佢都可以咁樣去插手。喂，而家我哋香港人即係食衛局面對緊嘅係個疫情啊，你投放啲資源去叫啲食環署職員周街派口罩都好啦。 嗰個又係兩回事嚟嘅喎，兩班唔同嘅同事做緊唔同嘅嘢喎，又係。 我都係食衛局負責噶嘛，係咪先？即係你點樣都好，其實你係講唔過去嘅。但係點樣到最後咧，其實我哋都係想引起啲市民關注翻，即係農曆年，當然大家都盡量都係希望和氣啦。無論你一家人入面係男定黃又好，都係一家人。但係而家問題，我哋到今日為止，個政府都冇真係正視到市民嘅訴求或者啲憂慮啊嘛。 明白，好，唔該曬你，吳文遠，社民連嘅主席。點睇咧？嗱，賣花就我見到好多人賣花咧，背後都好多寓意嘅，每隻花都代表啲嘢嘅。咁啊，社民連就有佢嘅寓意啦。 係，我真係 係咪有冇係咪冇關咧？ 我諗即係唔同人對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嘅自由嘅。即係劍蘭對我嚟講就係覺得係風高氣傲嘅感覺啦，我絕對冇辦法將佢同反修例掛上勾啦。咁但係我又唔好認同啊，喂，過年唔提就當冇事。實際上呢半年，我諗冇人會覺得係唔提當冇事啩。黃藍藍都好喊，又喊到七彩；鬧又鬧到七彩噶啦。即係我會覺得點解會係為咗話驚林鄭月娥一個睇唔到，咁我哋就要有一個檔口係要繼續，即使係明知違反嗰個特許協議嘅規例都要去做，即係嗰個我會覺得係咪都真係去讓我哋喺新年有一個空間可以享受翻，真係係去買下花和諧寧靜咧？咁調轉啦，我又翻去講啦，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嘅啫。我如果明知道我擺喺度都一樣係會俾人哋撐即係除咗話係會鬧到好大嘅新聞之外，我真係想嗰樣嘢俾市民去享受到嘅。我可唔可以好似依家其實有一啲第二啲區議員或者第啲社區人士咁樣咧，係喺唔同嘅地方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攤檔咁咧？ 係啦，咁我哋一陣翻嚟繼續講。 中言堂， 百人城中暢所欲言，財政預算案諮詢 嚟緊話會係有赤字啦，咁點樣可以去增加到個收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今年咧就肯定會出現赤字噶啦，我哋認為咧係不適宜政府大幅去削個開支，會令已經捱緊嘅市民咧更加百上加斤。一次過措施裏面係咪被迫有啲嘢要做啲調整呢？日後唔敢排除。 中言堂。 西杰啊，过年有咩节目啊？ 哈，明知故问嘅李瑞文， 由你讲出嚟权威啲啊嘛！ 等我嚟，我陈家俊会上嚟介绍新春行大运嘅好去处。过年食到肚满肠肥，最啱就梗系介绍下去边度行山啦、 啊。而我都请嚟低碳本地游嘅团队，倾下绿色年宵嘅成效。总之，大气候初一启示。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系啦，咁今就 刚才就讲到啦，咁今年嘅年宵咧，政府就唔准卖干货啦。咁有好多区议员咧就。本来就准备在自己的区里面呢就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啦同政府申办场地啦咁去搞自己个区的年宵嘅。咁大部分的区啦包括黄埔、西营盘、葵涌咁已经申请咗好耐㗎最后关头呢政府都系唔批。咁而家好多区议员呢都喺不同嘅地方一啲私人嘅地方啦或者喺街道啦都搞自己嘅年宵啦不过就即系唔系咁容易啊。 是啊，其實我睇翻咧，其實我自己睇譬如舊年前年都開始咧有唔同嘅地區有啲特色嘅年宵嘅，譬如深水埗啦，都開始咗有兩年啦，喺過去嗰兩屆都係有區會嘅支持底下做到啦。咁我喺灣仔嘅時候咧，雖然我哋唔係做年宵，咁但係都會有不同時間都支持過一啲唔同嘅團體咧，喺區裏邊係以一啲封咗條街嚟做一啲墟市啦，或者係我哋都做咗十幾年環。跨四屆區議會的一個社區書展，咁實際上不是冇可能的但是咧就係需要有即係大家有啲拆牆鬆綁的思維，同埋即係有。知道件事點樣做的人去幫手，因為其實是同一時間係你要去問很多不同部門的意見，咁最後就即係可能有一個部門去承擔，最後作為一個即係支持的單位，又或者係區議會行住出嚟去幫手去做個申請的角色咁咯。 嗱，咁啊，而家喺電話裏邊咧就有中西區的區議員張啟恩嘅，張啟恩你好啊， 係主持你好。 係啦，咁你哋都本來都想即係。搞自己的年宵啦，咁但系即系最后都系只能够喺一条街上面去做啦，咁而且就只能用大概好似街站嘅形式啦。 系、啊， 可唔可以即系分享一下你哋经验咧？即系当时政府点解唔批你哋去做咧？同埋而家搞街站嘅形式有啲咩问题？ 嗱，咁我记得咧，我哋第一次入住申请嘅时候咧，就系11月28号就上年嘅事噶啦。咁其实咧，我哋12月19号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申请咧系向食环署申请嘅，咁佢就会 边个位啊？ 喺西营盘正街，咁正街其实咧就系一条比较斜嘅斜路啦。咁不过我哋申请嗰一 part 咧，其实已经系冇车行噶啦，即系唔需要特别做啲乜嘢封路嘅措施啊。咁其实我哋照用翻嗰个我哋叫做啦闲置咗嘅地方就可以搞到噶啦。其实系啦， 咁政府系最后冇批啦，有冇原因啊？有冇你哋交涉嘅过程系点？ 我哋交涉過程頭先講過啦，十一月尾我哋入咗紙，其實12月中咧，佢哋食環署咧，佢 circle 嚟過俾其他部門咧，其實當時咧地政署咧，佢係覆係冇問題嘅。系啦，咁不过咧，我哋都一直追问啦，因为嗰阵 circle 嚟咗四个部门啦，四个部门都系话冇问题嘅， 咁 不过佢就仲有另外仲有环保署啦，跟住另外仲有运输署同埋消防署，佢哋都话冇问题嘅，系啦，咁跟住 警方咧有冇问过警方噶？ 警方应该嗱，以我哋所知啦，佢应该仲要问埋民政署同埋警方同埋食环署佢哋自己嗰边嘅意见嘅。咁不过咧，我哋十二月中收到嗰份文件咧，就冇呢三个 department 嘅回复嘅。系啦，咁所以佢一直就冇出牌。咁就我哋一路追啦，因为个时间都越嚟越接近啦，距离个举办时间。咁我哋追到最后嗰一日啦，我哋18号举行噶嘛，17号晏昼2点几嘅时间咧，佢就终于俾翻个回复我哋啦，书面嘅回复，佢就话地政署系唔批个牌嘅，即系因为地政署唔俾我哋用嗰个地方，所以批唔到个牌俾我們。 有冇原因噶？ 冇任何原因，同埋我哋都覺得有啲奇怪，明明12月嗰一轉地政署係冇問題噶嘛，跟住無端端彈弓手啦，而家突然之間又話有問題，並且冇任何原因解釋。 系伍婉婷咧，其实即系做区议员嘅时候，都好多呢方面经验吓。 系啊，嗱，张启恩嗱，我大概都知道政界系个点嘅地方啦。嗱，我初步听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第一咧，佢系一个斜路咧，我哋过去我自己喺区，我都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斜路个区，都曾经试过喺嗰啲活动咧，大家会有个担忧，因为有斜路，你一个公众嘅活动有路有乱，咁自然就会有个担忧个安全嘅问题啦。第二咧，那个系一个你认为佢系 閒置咗嘅地方，你又唔係去申請封路咧？你申請封路都還好喎，你話佢閒置，即使隨時車想鏟入嚟都得嘅喎。咁變咗即係嗰個申請 應該行唔到車㗎，行唔到車 嗰度。個問題就唔係話應唔應該嘛，而係有封唔封路嘛。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你申請用嗰地方，但係你又唔係申請封路。咁我就嗱我唔係專家嚇，我純粹以一啲我好即係有限嘅一啲經驗去分享我睇呢件事，即係咁去睇咧。其實可能我哋都需要有即係多啲人一齊去幫手啊。譬如嗰啲部門，除咗佢一個回覆，佢有冇話同你哋大家約埋坐低開個會傾點樣去做到嗰件事咁咧？ 其實咧，我哋今次唔係第一次申請噶啦、嗯，我申請過嗰度搞差唔多類型嘅活動啦。咁當然冇今次咁大規模啦。其實不下十次。 嗯、 之前嗰咁多次嚟講咧，完全冇問題嘅。係啦，咁基本上可能一啲簡單嘅文書，甚至電話嘅溝通咧，所有部門咧叫做啦，我哋攞即係做嗰個活動之前啦 ，at least 咧一個禮拜咧都一定會出到個牌俾我哋嘅、嗯。 明白。 係今次咁獨特嘅，真係。 咁你話今次大規模過過去，咁嗰、那個即係點樣去理解一個大規模、細規模咁樣？ 我想可能佢哋expectation 就係、是個人數會多少少，係、 嗯、 啦，咁所以就大規模啲。咁不過場地個大細咧、嗯，完全係冇任何變動嘅，同我哋以前申請， 係、嗯、 啦。 我哋其實問過地政總署嘅，咁我啱啱收到地政總署嗰個答覆咧，就話冇收到中西區正街舉辦活動佔用政府土地嘅申請。咁但係咧就係食環署去問翻地政署嘅。是咪咁嘅情況？ 羅生門事件喎、啊，咁、 即係佢話冇收過申請，係食環署問翻佢哋嗰個意見嚇。 因為就係好奇怪嘅，以前就係我哋問食環署的話咧，咁佢哋都已經幫我哋 circle 嚟曬我哋個 application 俾其他部門噶啦、 哦， 並且因為十二月嘅時候地政署都話 no objection 噶嘛，咁、突然之間佢彈出嚟話唔同意的話，咁所以就好奇怪啦。咁我都唔知邊個部門出咗問題，定係佢哋其實係純粹因為真係唔想搞，咁所以就。呃咗地政总署，佢哋食咗只死猫咁样样咯。 系咁啊，见到就有啲奇怪啦，同埋啲部门互相之间都系传嚟传去，可能边个真系最后话唔得嘅话，其实都唔知道。嗱，咁你哋最后都搞咗啦，但系就即系用一个街站嘅形式，就结果嘅效果点啊？你见到啊？见到人都几多下嘅。 人都幾多下嘅，咁、當然我諗可能同我哋本身想有嗰個效果，我諗啦，唔叫做差得好遠嘅，因為當中嘅有啲元素都喺度，即係譬如我哋每個議員都有街站啦，有啲表演嘅團體啦，另外仲有啲街坊啊，佢哋可能帶啲手作啊、文創啊落嚟做 display 啊，同其他參與者有個互動，咁所以。 断咗线，系。 不过我头先听啦，我觉得即系都系有啲奇怪啦，竟然话系地政总署就回复就话冇一个咁申请，但系其实张强就话收到有个回复就系地政总署地政署啦吓。咁、我觉得首先我要去了解到底佢讲话以前得，依家唔得嗰个。規模有幾大有幾細，到底係做緊嘅係啲咩內容咧？同一條街都可能有唔同嘅嘢噶嘛。 咁嗱，係啊，張啟恩， 係 喺邊度？係翻嚟啦。咁嗱，而家呢次經驗啦，咁可能相信以後你哋可能都好多活動想喺條街度搞，咁可以點做咧？你哋諗住係有咩辦法係令到成件事可以喂即係順暢啲咧？ 係啊， 區議會或者係民政處可唔可以有個角色扮演得好啲咧？ 我諗啦，因為始終啦，我哋都比較堅持嘅，我哋希望喺公共嘅空間去做翻呢啲活動，咁、那個社區性其實會大少少。咁、所以咧，我諗我哋未來每一次有啲比較大型少少嘅活動啦，我哋都一定會係依足程序啦，向政府部門申請嘅。咁、 經過今次經驗之後啦，咁我諗我哋可能會追得啲部門更加近，同埋我諗我哋同時都亦都會徵詢多少少嘅法律意見咧，去問一問究竟我哋舉辦邊一類型嘅活動係需要真係申請啲乜嘢牌照啊，又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唔可以做的話，咁我諗我哋呢一方面會再留意得多少少 咯。唔該曬你，張啟欣，唔該曬。系张启恩系中西区区议员啊，咁啊，伍婉婷好比较多经验啦呢方面。 我谂其实可以咁嘅，即系由区议会牵头约同所有会关事嘅部门咧，大家坐低一次倾倾一个方案出嚟，因为区区都有唔同嘅考虑啦，每条街都有人唔同考虑。 而家发觉系可能政府部门之间好惊啲人聚埋一齐啊嘛，咁呢个死结嚟嘅。 我想他们就每个人都是因为在现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底下，每个部门呢就看着自己的职责范围。在那张职责范围那张纸以外的呢，他们不敢承担太多，因为又做多又死，做少又死嘛。那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要给胆去，给胆这班的公仆大家一起走到一步。 好，麻烦了吴婉婷，拜拜。